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及启动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本市天空云量会逐渐增多，气温略有回升，白天的最高气温将达到1度左右，气温仍然较低，需要注意防寒保暖，扩散条件和能见度都有所转差，但对户外活动没有太大的影响。另外空气干燥，需要大家注意补水润燥。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转4级左右，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5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FM87.6，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听众朋友，请听王月波演播的长篇评书《启功传》。 脾是生来坏，却无关于虫完好。衣冠穿戴，历代法术金石刻，哪怕单篇碎块，我看着全都可爱。一片模糊残点画，读成文拍案连称快，自己觉还不赖。西垂写本零头在，更如同精金美玉，心房脑盖。黄白马简分软硬，晋魏隋唐时代，笔法有方圆流派，淹没江湖沾满手，皆还沾，造性偏多耐。这件事真奇怪。这首词呢，是启功写的贺新郎脾氏。贺新郎呢是词牌名，脾氏呢是这首词的名字，就是脾号啊和嗜好。什么事情一成癖了，一成事了，按说呢这就含有啊贬义了，就什么都别入魔入迷。启功就说啊，我就有这么一个怪癖啊，不良的嗜好，生来坏，癖是生来坏。怎么讲呢？我与生俱来的就有这么一个坏的爱好，但是呢却无关虫鱼完好，衣冠穿戴。我跟一般人的那个纨绔啊，哎，这个子弟们好的那个花鸟鱼虫啊，衣冠穿戴呀，我不好那个。我好的是什么呢？历代法术金石刻，还不用整篇的，哪怕单篇最快，我看着全都可爱。我好这个。一片模糊残点画，读成文。本来呀、这个就模模糊糊的，因为都是那个碑帖上面嘛，残点画嘛。但是当我搞通了之后，拍案连称快，自己觉还不赖。这也是启先生客气了，我自己觉着我能把这个弄懂了，这是最好的事情，而且还不赖。西垂写本零头在，更如同精金美玉，心房脑盖。啊，他把这个碑帖呀，比得很高，都比到心房脑盖了，这样至关重要了。啊，胜似精金美玉啊。这个黄白马简分软硬不一样，一般人他不懂，但启先生他们是专家，他们能分出来。晋魏隋唐时代，那么各朝的都有啊。笔法有呢方圆流派，这个笔法也是研究碑帖， 最关注的一点，要不怎么启先生是书法大家呢？他从这当中研究出来的。那么尽管淹没浆糊沾满手，接还沾，哎呀，这还挺脏。那怎么样呢？我还是喜欢，造性偏多耐。你本来我这脾气不好，但干这个我有耐心法，这件事真奇怪。其实呢，一点都不奇怪。啊，启先生能够沉浸在这种娱乐当中，哎，他能够得到喜悦，那可见呢，用咱们普通老百姓的话说吧，就是他玩得很高级，他这个爱好啊，也比一般人要强得多。那么几句闲言呢，咱们接说这段启功传，就说启功小的时候跟着祖父玉龙啊，到这个义县居住，因为义县呢有他曾祖的一个门生叫陈云告，是大地主。这儿呢有很多名医，其中呢四大名医孔伯华的父亲孔小鱼啊，就在义县这儿开医馆。那么启功小时候身体不好啊，他这个祖父呢就经常带着他呢去上孔小鱼这儿看病去。哎呦，那吃了很多药了，有时候吃的是上吐下泻，呕吐不止，可始终呢也不见得有什么明显的效果。可是呢，这大夫说什么呢？说他服药不当，违背了药性。所以这启功从小的时候呢，就对这个中医啊不太感兴趣。他到晚年呀，还写过一首诗，对这个中医呢进行了戏谑。他说什么呢？他说又见屋上猫，哎，淡草愈其病，医者屋庙里，剔取根与柄，迟以疗我累，肠胃偶愈庆，复诊脉象明，起居伪药性。他呀这诗啊有点对这个中医啊不太礼貌了。他说这中医给他开药是怎么开呢？又见屋上猫，说小时候老看那个房上那个猫啊吃草愈其病。这个猫一吃草啊，就说猫啊自己会给自己治病。其实猫吃草不是为治病。这个猫吃草干嘛呢？它是为了把它胃里头消化不了的东西，然后通过吃草呢它给带出来，它能够给吐出来。哎，有些个胃里的东西啊它消化不了，拉它拉不出去，它还得从胃里边往外反。你要是食草动物您都知道能反刍，哎，这个猫啊它不行，怎么办呢？它就吃点草，它胃里头啊又对这个草啊敏感，他一难受呢他就吐，就连他胃里那些脏东西啊他消化不了的东西啊就都给带出来了。现在有的人家里边呢养猫呢专门得种这种猫草，但是老人呢不知道，老人就说呀屋上猫啊吃那草是治病的。那么这个中医一瞧呢，屋庙里剔取根与柄，剔是梯子的剔，一瞧猫吃这草一定能治病，我得给摘下来。他呢爬着梯子上房了，剔取什么呢？根与柄，连草根啊带那草啊全都给摘了，拿回来呢疗我累，累弱之累，哎，他回来告诉治我这病，让我吃，结果我吃完了我哇哇吐，我吐完不管用，我找他去了，他还给我瞧，他说什么呢？复诊脉象明，给我一复诊啊，你这个脉象说得很明白了，起居伪药性，你吃药啊吃的不对，不是我这药不对，是你这吃法不对。启功就说，你拿房上猫吃的草治我这病，你还告诉我吃法不对，你让大伙说咱俩谁不对？其实人家中医呢当然不能给他开猫草了，他就是这么一种啊比喻，所以他呢不喜欢中医。 启功说，有的人呢就管我叫国学大师，他们就认为啊，我既然是国学大师，一定是深信国医，深信这个中医。所以呢，启先生别有病，启先生一有病啊，就有好多人向他推荐啊，名中医，名中药。殊不知呢，这个启功对此啊是一点兴趣也没有。启功呢，经过长期的总结，得出来两条经验：一，在中医眼里啊，没有治不好的病，哪怕是世界上刚发现的病；二，在西医眼里没有没病的人，哪怕是体魄在健壮的人。您听啊，这就是启功的理论。这个启功先生说呀，他说中医认为没有治不好的病，西医认为没有没病的人，没有啊，都有病。那么启功呢说了，说这是我的一己之见啊，我呢也不干涉别人看中医，说您别人信呢，您该信信您的，反正我不信。启功啊12岁入正规的小学，但并不是说他12岁啊才开始学文化，他从小就学文化。他的这个启蒙老师呢，就是他祖父和他姑姑。他对他姑姑啊特别的尊敬。齐人家呢本身对这个没出嫁的姑娘呢就很尊敬。哎，就是姑奶奶在这个齐人家庭当中地位很高。那么咱说了，这个启功的姑姑呢守的是望门寡，就还没婚礼呢那男的就死了，所以呢他立志呢终身不再嫁，就准备帮助呢这个寡妇嫂子呢把启功啊给带大了，把自己呢看成了是这个家的顶梁柱。哎，那么就启功的姑姑拿自己当这家的男人，所以呢他让启功呢管他叫爹爹，不是叫姑姑啊，您听明白了这点，叫爹爹。那么实际呢启功的家长就是他姑姑。那么他姑姑呢要想改变这个家里边的窘况，就得培养启功啊，首先就得让启功叫学有所成。但是呢这个恒继华虽然没有太高的文化，但是他还是想尽了一切办法，尽量的教启功一些简单的知识。比如说呢，他把这个常用字啊，都写在呢一寸见方的那个小纸片上，然后呢，打小就教启功一个一个的，教他读啊写呀，就跟现在咱们那个字卡似的，差不多。那么虽然不是特别的准确呢，总算呢这个启功从小把常用字全都学会了。启功是这个壬子年生人，所以呢他爷爷特别疼他，就管他叫人哥，这是小名。哎，这个启功的父亲恒童死了之后啊，他爷爷那对他的这个教育是格外的用心。玉龙这字写得特别好，他就把这个常用字啊用非常漂亮的标准的楷书写在这个影格上。那么这个体儿呢就是欧阳询的这个九成宫体，然后让启功啊把那大字本啊给蒙到上头，这叫描大字。哎，这可以说是给启功日后学习书法呢就打下了基础了。那么就是启功小的时候描的那个大字样，到他老了那还留着呢。而且呢教启功啊念诗，还让启功呢看他画画。这个启功呢就记着他小时候啊看他爷爷画画，随便找那么一张纸或者一个小扇面啊，也不用啊特别费劲的那种 特意的构思安排，也不打底稿，就是信手点染，这画几笔那画几笔，一会儿就画这么一幅山水啊，一幅松竹啊，嘿，那个启功小的时候就觉得特别新鲜，跟变魔术似的，他就觉得这个画画啊是一件令人神往啊，这是很神秘的一个本领，所以他从小呢就萌发了一种啊当画家的想法。所以启功说啊，他说虽然我没跟我爷爷直接的学过画画的技巧啊笔法啊都没学过，但是呢我这个爱好，就是说我喜欢画画这个兴趣的培养，这绝对是受我爷爷的影响。那么启功呢，除了这个家庭教育之外，在他上小学呀，以前他还读过私塾。这个私塾您知道啊，他跟现在的这个学校不一样。这是一个老师啊教那么几个学生，在家里边教。那么他跟着一个他的六爷爷啊到这个土儿胡同。土儿胡同对面呢，他们家住的这地方就是肃宁府，肃宁王府。那儿啊设过私塾，启功在那儿读过。但是人家这肃宁王府里这教私塾的比较厉害，俩老师，一个教中啊，一个教洋，有这么一个教四书五经的，还有一个教英语的，这在当时可厉害，这是中西合璧啊。那么这个启功他们家呢，就是从他祖父啊这边呢对他要求啊，还是让他学这个中的，不跟着念外语。那拜师的时候呢，先拜这个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位，然后再拜这个啊文魁星，都办完了之后拜老师。那么每天这个功课呢，就是念背打，先跟着老师念，念完之后背，背不下来就要挨打。有的时候呢，老师也不用板子打，就拿书打，反正启功说啊打得不重。那么他在这个私塾里边这个年龄啊属于小的，所以他就念什么，念簸箕姓，赵简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姜郑韩杨朱金尤许贺李师张孔曹燕华金卫陶江，就背这个。那比他大点的呢，就可以念这个四书五经了，学雍伦梦诗书礼义春秋，念这个。那么呢有的时候呢他不爱背这百家姓，他背着背着背会了，他干嘛呢，他就跟着这个大孩子念四书五经。可是那四书五经啊他又不会背，他不知道词儿，但是摇头晃脑的呢他跟着那个学长啊一块哼哼，君不君啊，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他跟着一块下哼哼。这老师一听他是干嘛呢，那就过来拿这书啊照着这启功脑袋上啪这么一拍，说你背着什么呀，净跟着瞎起哄。所以呢启功说就这个淘气的事儿啊，他小时候啊也没少干。那么他有两个叔叔，也在这个私塾里边，有这么一个这个用功的，背的好的老师就夸，有这么一个呢不用功的背不下来的呢老师就罚。老师呢就跟启功说，说你看像你这叔这样他不用功，这就得挨罚，这叫什么现身说法。那么到了启功十岁这年可了不得了，这年的大年三十，他的这个曾祖父啊就是普良啊去世。这个普良去世的时候按照虚岁说整整七十，应该停灵停多少日子呢，停三七二十一天。但是 到了第十八天上，他这二爷爷玉胜啊也死了。玉胜呢，就是咱们前文书也说过，吃错了药了，他给自己开药，这药里边有一味石膏，可能是搁多了，他吃错药了死了。结果呢，这玉胜就停了三天，就跟他这个普良啊，跟他父亲呢一块儿就出殡了，就在接三这天一块儿就出殡了。那么就在普良死后的第五天，这天是初四，那么普良的一个兄弟媳妇儿啊也去世了。到了三月初三呢，这个玉龙啊有一位续弦的太太，就是启功的奶奶，但不是他亲奶奶，这位续弦的祖母啊也去世了。到了七月初七，玉龙也去世了。这不到一年，就是七个多月，连续的他们家死了五口人。搁过去说，这叫犯重丧，死俩就算犯重丧，在一年当中，这好一年当中死五个。虽然说个人呢因为个人的病而死的，也没赶上什么瘟疫啊，或者是家里头出什么祸事了都没有，但是呢这个事情还是很奇怪。如果说呀，启功父亲恒童的死在十年前揭开了他们家急速衰败的序幕，那么这一年呢，那就是他们家急速衰败的高潮啊。启功到老了之后说过这么一句话，说这我才真正体会到啊，什么叫呼啦啦如大厦倾，这是《红楼梦》里的词儿。哎，那么这叫一发不可收拾啊，过不下去呀。您要知道这五档子事儿，法宗这钱可扯了，借了好多的钱呢，那么用来偿还债务就得变卖家里的家产，房子呀字画啊都得卖。那么当时呢，起家呢已经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了。哎，启功就记着卖钱最多的呀是一部这个举版的二十四史。这个对于一个十岁的孩子呀，可以说这个精神上的负担呢和打击确实也过于沉重了。那么凡是没落的封建大家庭，哎，还都有这么一个通病。什么通病呢？就是老家死了以后啊，子孙们都变着法儿的，哎，闹着分财产分家呀。您别瞧启功他们家已然山穷水尽了，但是那也没能够免此一难。发难的是谁呀？就是他六爷爷。他这六爷爷呀，在这个普良活的时候啊，就老骂他，骂他什么？骂他没来由。哎，那么普良死了之后呢，他找上门来了，兴师问罪，就问他大哥玉龙，就是说爸爸死了啊，这个妈呀把家里边值钱东西都卖了，钱呢就都归了你们大房了，这不行。把玉龙气的气坏了，玉龙就跟他说，说什么东西啊也没留下。哎，说这个母亲呢，就指着这个普良后来续弦的这位太太，就说我们也从来啊不问他财产的事儿，哎，就更甭说呀私下给我们钱了。但是这个六爷玉年呢还是不依不饶，就指着呀普良活的时候屋里头啊那个墙上啊，哎，挂的那么一幅画，说这张画不就是古玩吗？